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追捧苏小小的文人公子可不在少数，可是在苏小小的眼里，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打动他。一次和贾谊外出踏青，让苏小小偶遇了宰相之子阮玉。然而正是这次偶遇，让苏小小的生活起了变化。他有着让人羡慕的面容，他有着让人羡慕的才华，在众人追捧的光环下，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感情。短短十几年的光阴里，他体会了什么叫心如刀割，什么叫万念俱灰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西冷桥畔情悠悠，一代名妓苏小小第二集。自打那天偶遇阮玉之后，苏小小的家里是经常的发呆犯愣。贾谊这么了解苏小小，怎么会看不出来姑娘的心思呢？小小，这几天是不是一直在等着什么人呢？被贾谊这么一问，苏小小脸上腾红了。瞧您说的，我能等谁呀？只不过这两天天不好，影响了我的情绪罢了。您可别瞎猜啊。 好好好，我不瞎猜。 我呀，这就到门口看看去。既然你不等，那我就替你等等。被贾谊这么一通的戏弄，苏小小害羞的赶紧回屋了。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的阮玉，转过天早晨就叫人带上厚礼，按照打听来的地址，绕过西北湖滨，穿过松柏浓荫，沿着林间小径来到了西冷桥畔。就看花檐柳户之下，静立着一处深宅大院，周围是鸟语花香，景色宜人，真是一处人间天堂啊。一通感慨过后，阮玉赶紧把马拴好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上前轻轻扣响了门环。只听大门滋妞一声打开了半扇，出门迎客的正是贾谊。晚生阮玉，那天在断桥旁惊扰了苏小小姑娘，今天特意前来当面谢罪， 不知能否见上小姐一面呢？贾姨抬头这么一看，哟，还真是那天摔跟头的那位公子啊。我这刚说替小小在门口等着，别说还真等来了。贾姨心里一边想着，一边就顺手把阮玉迎进来了。乔公子说的，千万别这么客气，我呀这就进去告诉小小，您先在这儿稍等片刻啊。说完了，贾姨赶紧往后院就跑。这时候苏小小正坐在屋里一脸的郁闷，虽然嘴上没说，可他心里头却一直惦记着偶遇的这位公子。就看贾姨推开房门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哎，小小小小，他来了，快点，他来了。苏小小被贾姨的话完全说懵了，谁来了？您慢点，倒是把话说明白了呀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哎呀，您这心里头怎么琢磨的，贾姨我能不知道吗？你等的是谁呀？一听贾姨这话，苏小小当时眼前一亮，兴奋的像个小孩子一样，赶紧跑到梳妆台前整理了一下妆容。贾姨一看呢，扑哧就乐了，看你这孩子，别急啊，我这就把他给你带进来。断桥的一次偶遇，让苏小小和阮玉两个人心里都起了波澜。这次正式见面，两个人的感情又会如何发展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阮玉穿过一片竹林，绕过几棵松柳，这才转入大堂。就在阮玉刚刚迈进门槛的时候，苏小小刚巧从绣帘背后缓缓走出，两个人四目相对，眼神里暗含着丝丝的爱意。就在两个人看到发呆的时候，贾姨突然端着茶水走了进来。一看这情景，贾姨转身就要走。嘿，我这老太太来的可真不是时候。被贾姨这么一折腾，这两个人这才缓过味儿来。哎，阮玉赶紧上前搭话，除了介绍自己以外，还表达了自己喜欢这西湖美景的心情，更是对苏小小家里的庭院幽深表示欣赏。总而言之，这阮玉这通白活让苏小小觉得阮玉这个人除了英俊潇洒、举止文雅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和他有一样的兴趣爱好。于是开口便问，阮公子啊，既然这么喜欢湖光山色，不如到楼上静阁坐坐，那里风景更美。静阁的墙上贴着苏小小写的诗句，水痕不动秋容静，花影斜垂春色脱。这阮玉是一边念一边在心里情不自禁地佩服啊，这姑娘真是才华横溢。于是兴致所致，也随口做了一首诗送给苏小小。苏小小一听，果然是一个有才之士，便喊来贾姨让她备些酒菜，打算和阮玉好好切磋切磋。阮玉本来就是一个风流才子，身处在这湖光山色当中，和一位佳人畅聊对饮，再借着点酒意，张口就是诗句成篇呢。苏小小被阮玉的才华所吸引，为了迎合阮公子的诗句，还特意小弹了几曲，一边是曲调悠扬缠绵，一边是抒发爱慕之心。虽然两个人这是第一次见面，可是心里的爱意却是越长越高。在这之后一连几天，苏小小都和阮玉相约在断桥相会，一个驱车前往，一个骑马相随，沿着湖堤傍着山路缓缓而游。在别人眼里，这对才子佳人简直比眼前的美景还要引人注目啊。自从有了阮玉的出现，贾姨也跟着高兴起来了，就在苏小小的面前念叨，小小啊，阮公子和你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，人你喜欢， 又和你有的聊，而且我看阮公子对你也不错，不如趁热打铁嫁给他吧。本来面带微笑的苏小小一听嫁人二字，脸上的笑容立马就不见了。嫁姨，他是相国公子，我就是个歌妓，虽然我很喜欢他，可是我们两个的地位悬殊太大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也许像其他公子一样，他来找我不过就是为了能寻开心而已。贾谊一听这番话可就着急了，如果他只是和你寻开心的话，你又何必为他动真情呢？不如我明天问问他，看看他到底什么心思。起初阮玉对苏小小的家境就很不满意，虽然自从两个人认识以后都很欣赏对方，可是这阮玉会对苏小小付出真心吗？他有着让人羡慕的面容，他有着让人羡慕的才华，在众人追捧的光环下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感情。短短十几年的光阴里，他体会了什么叫心如刀割，什么叫万念俱灰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西冷桥畔情悠悠，一代名妓苏小小第二集。第二天傍晚，阮玉来到苏小小的家，刚一进门就发现贾姨的脸色不对。阮公子，虽然有些话我不应该问，可是为了小小，我必须得问问您。阮玉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吓了一跳，赶紧拱手问道，贾姨，您有什么疑问不妨直说，我知道的肯定回答。那好，我问你，我们家小小对你的感情你不是不知道，可是你是相国的公子，小小却是一个出了名的歌妓，你们两个人地位如此悬殊，你会对小小付出真情吗？贾姨的话就像针尖一样戳在了苏小小的心里。其实这些话她也想问，可是碍于身份和面子，怎么让她开得了口呢？这回贾姨问了，她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，生怕阮玉说出什么伤人的话让他受不了。阮玉听完贾姨的问话，先是看了看苏小小，看到苏小小含情脉脉的眼睛，他不是不知道苏小小现在心里有多担心多害怕。沉吟了一会儿，阮玉突然走到苏小小面前，拉起她的手，指着门口的一棵松柏说道，就让青松作证，我阮玉愿意与小小同生共死，我对你的感情是认真的，起初我是考虑过你的身份，可是这几日的朝夕相处，我发觉我爱上的是你而不是你的家世。小小你放心，我和你一样都是真心的。小小听到阮玉的话，这眼泪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往下掉，他没想到阮玉对自己是如此动情，原以为在他的眼里自己可能就是一个消遣的玩具而已，可阮玉的这番表白却让苏小小感受到了他一直期待的爱情。苏小小拉着阮玉来到了西冷桥头，夕阳西下，飞鸟归巢，周围是一片的寂静。苏小小看着眼前的阮玉，深情款款地说道，妾乘游碧车，郎骑青葱马，何处皆同心，西冷松柏下。当天晚上由贾姨做主，苏小小和阮玉就定下了终身大事。转过天来，贾姨赶忙挑选了一个黄道吉日，张灯结彩，备宴设席，为这对让人羡慕的金人办了婚事。 幸福的婚姻本来应该得到所有人的祝福，可让这对新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当阮玉把成婚的书信送到家里的时候，却引来了一场悲剧。阮玉的父亲阮道看到儿子的书信，气得差点没晕过去，这个不孝的儿子呀，在外边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，堂堂的宰相儿子怎么能娶个歌妓呢？什么样的姑娘不能让他挑啊？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还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啊。阮道被气得手直哆嗦，说话也结巴了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就把这封家信给撕得粉粉碎。到了晚饭的时候，下人一趟一趟的请阮道去吃饭，可这阮道气都气饱了，哪有心思吃饭呢？整个下午他没干别的，净琢磨着该怎么办了。这山高水远的，我也没辙呀，可是儿子早晚有一天得回来，我可不能让他带着这个什么苏小小迈进我们家的大门。当宰相的人那都什么脑子呀？阮道有的是心计，这老家贼总不能让小家巧给算计了呀。于是他琢磨来琢磨去，最后决定给阮玉写封信。阮玉其实自打这封书信一寄出去，心里就没踏实过，他知道他老爹那脾气可不是好惹的，怎么可能接受一个歌妓进自家大门呢？这回先斩后奏，是希望他老爹瞧见自己已经成婚了，只能是没脾气接受。苏小小呢，心里也担心自己的身份要是放在其他人家，能让你进门当个小妾你就得偷着乐了，更何况进了宰相家的门做了儿媳妇呢。这小两口是天天等天天盼呐，希望能够早一天接到阮道的回信。这天一清早，贾姨先是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了，等他开门这么一看，原来是宰相府差人送信来了，而且除了家信以外还有一大堆的贺礼。这可真让贾姨高兴啊，连忙就把差人请进了屋，然后慌里慌张的就喊来了阮玉和苏小小。小两口先是一愣，然后赶忙接过书信就看呢，原来阮道在信里写着，既然苏小小姑娘是位品貌双全的才女，他也就不反对这门亲事了，还提醒儿子别光顾着夫妻之情就荒废了学业。虽然父亲不在身边，只能是托人送些贺礼，但是也祝他们新婚幸福。难道这阮道吃错药了？早先知道儿子和一个歌妓结婚的时候，他都快气炸了，可这信里的内容却是截然相反。莫非阮道的心里有着什么毒计不行？看完这封家信，阮玉和苏小小的心算是放下来了，就连阮玉自己都没想到父亲能够这么通情达理。一通款待差人之后，临走的时候还特意让差人转告父亲，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。这对新人总算是得到了父母的祝福，没有了心理障碍，日子过得更美了。白天两个人一起乘车出游，晚上就在湖边饮酒作诗。阮玉觉得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也不过如此吧。快乐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呢，突然有天早晨又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贾姨睡眼惺忪地走到门口，一边唠叨一边开门。谁呀？ 哎，这么早有什么急事儿啊？ 门一打开，贾姨抬眼这么一看，吓了一大跳，原来是宰相府上次送信的差人正急赤白脸地站在门口呢。 您啊，您不是宰相府送信的差人吗？怎么又来了？有什么事儿啊？ 差人一看门开了，吉子也顾不上和贾姨说话了，一边往里走一边喊着阮玉：公子，公子，不得了了，您快出来呀。贾姨被这差人这么一闹，吓得赶紧跑到后院喊来了阮玉。就看差人上气不接下气的就递给了阮玉一封信，阮玉打开这么一看，当时就傻眼了。原来信里说道，阮道生了重病，卧床不起，希望儿子能够赶紧回家探望。苏小小一看，赶忙转身回屋替阮玉打点行装去了。阮玉这回心里也着急了，生怕回去晚了后悔一辈子。可当他看到苏小小只是拿着他一个人的行装，就不乐意了。看着阮玉一脸的不高兴，苏小小赶紧安抚他：女孩子收拾起来太慢了，你赶紧跟随差人回家探望，我在家里等着你，也替我转告公婆，儿媳这次因为匆忙，下次跟你一块儿回去。阮玉刚要说什么，就听差人一个劲儿的催促，阮玉只好跟着差人出门启程了。刚一到家，阮玉疯了似的往屋里跑啊，可一进大门却发现他老爹是安然无恙的坐在前厅喝茶呢。阮玉可真是一脑子问号啊，刚要张嘴问，就听阮道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呀：你还知道回家呀？我要不略施小计，你能回来吗？我看你是被那个狐狸精给迷昏了头了，什么品貌俱佳，他就是再好他也是个歌妓，供男人玩的下等货色。我替你做主，已经和李大人说好了，和他们家的闺女成亲，你呀死了这条心吧，就别打算再回去了。说完之后甩手吩咐下人家丁把阮玉关进书房。阮道的这番话就像晴天霹雳一样，说的阮玉晕沉沉的，站都站不稳了。他没想到父亲能这么狡猾，设下这样的陷阱来拆散他和小小的婚姻呐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苏小小从小就是一个苦命的孩子，好不容易找到了爱情，却因为身份的悬殊而被拆散了。早先阮玉在松柏前许下的诺言能否兑现呢？他们的爱情又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？ 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，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。